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哎，又到了周末了，咱是不是有点什么好事跟大家来说说说的呀？ 要抽大奖是不是？ 抽大奖啊，好几周我都没抽上。 真的吗？ 甭管语音的还是文字的，毛都没见着我。 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口音的问题？ 口音呐、啊，我是平谷口音是吧？ 你是不是把你的平谷口音在里边淋漓尽致的展现了？ 对对对，我诚心又发挥了一下。 哦，那你是用平谷话怎么说那个周末欢聚有毛不？ 我还真不会， 我还真是无法想象这个平谷口音说这句话，你 拐着弯儿。 作为一个传统的平谷人，你来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呢一般的平谷人说话是把四音、 哦、 就是一声啊念四声就往下、哦、所有字往下走。 你来一遍， 应该是叫什么毛裤、哦、不是 你知道你为什么没得奖了？每次都说成毛裤，怎么可能让你得奖呢？ 来来来，我们正常在这说 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高磊、 啊、我是孙涛。上周啊，咱们毛铺特别提供了100元的大红包，可是我们看到后台个别朋友竟然没有填写资料领取，真的是超级心疼呀。 对呀对呀，哎呀，我又不能帮你领取。不过本周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活动100元大红包还会继续为大家补血加油 哦。活动如何参加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节目，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周五欢聚有毛铺 吗？ 这好像也不是苹果味啊，就会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啦。 好，那就祝大家好运了哈。百元红包呢，数量有限，大家多喊几次。 对， 为了让大家那个能够更好的接收，刚才我们的编辑已经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他们设置了好几个识别的那个渠道，就比如说。哦，有的人说没听清楚，你们主持人口音太严重了，我听成了有毛裤。 有毛裤？ 你说有毛裤能识别？ 哦，能识别， 能识别， 那就不是我的错。 就是因为大家有可能听不清楚， 哦， 然后说成了毛裤，怕大家错过了这个获奖的机会。 对呀，对呀， 识别说毛裤也识别 好、哦， 但是记住人家是毛铺哈、啊，不是毛裤。 对对对、啊，而且今天呢，大家有两次的获奖机会。 哦， 第一次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时段，我们的截止时间是17:30。 嗯， 那么在这期间，大家可以一直喊啊，叫周五欢聚有毛铺。17:30之后，您就先歇会儿哈、啊，省省嗓子。到18:00的时候，第三时段咱们继续喊，好不好？ 好，好的， 好。 那今天呢，除了这个毛铺酒，我们要说的主题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一种液体是吧？ 哎呦哈 啊， 说的今天这是颇为高级，有一点化学课的成分。 哎呀呀呀呀呀， 对吧？其实这个酒啊、嗯、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液体啊、 哦、 有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呢？ 可能做酒做不好 啊， 就可能变成它了。 我的天，你说的是红酒吧？ 我说的是醋啊。 哎呀，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嗯、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陈老师。 哎，听众好，主持人好。 嗯，庆哥好，庆哥好。 陈庆老师在用醋方面 颇有体会呀，庆哥，那你特别爱吃醋是吗？ 嗯，因为家属特爱吃醋。 错了，陈庆老师最厉害的点是让家属频频吃醋。 哎呦， 回去再给家属讲解各个醋的不同。 那我得向您多学习，咱们俩得互相交流经验。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必须的， 因为我爱吃醋。 你欠缺在哪？那也可能 就反过来了呗。 那我觉得不奇怪。 哦，不奇怪， 因为你看。哦，陈庆老师在形象上是比较出众的， 略胜一筹。 出去以后呢，肯定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是啊， 你太太呢，也是这方面，也是形象上比较出众 啊。 所以你多吃点醋也应该， 应该的哈。 你出去没有人搭理你，形象限制吗？ 哎呦， 你也应该表示理解。 你能不挑事吗？ 没事，哥，他怎么着都没关系。我被天天说的都已经习惯了。 关键他老挑事，我回家该跪着。 对，今儿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跟醋有关系的一些菜品。 哎， 包括平时您家用醋怎么做菜，一般怎么吃这个醋，是吧？ 包括醋的种类 哦， 也有很多的 讲 究。讲 究，对， 在人家，在咱们普通人这儿，好像醋就是一个酸。 是啊， 在人家庆哥他们这些专业厨师眼里，有很多的妙用，包括品种也不一样。磊磊，我先考考你， 你先问问 你那个知道多少种醋？ 多少种醋？ 各地的名醋，你全说，你们老家的，你媳妇儿老家的，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你不是也去过好多地儿吗？你说说，你这醋的牌子，你就别说那个商业品牌。 嗯，类型吧， 类型 说类型就行。 你这先把我给捧到一定的阶段，结果我就说只知道两种醋， 你说 是不是吧唧一下就摔地上了？ 两种醋已经很多了， 一种就是北方人都吃的常吃的米醋啊， 米醋 啊， 这算一类。 还有一种是不是那叫什么酒醋？有没有这种吗？ 什么酒醋？还 没 有酒醋， 有酒醋。 哦，好像就知道这两种。 酒醋是勾类型的， 酒醋 类型的， 知道 啊。其他的还真不知道，还分门别类的有啊，好几十种。 香醋不知道， 香醋 镇江香醋没听过。 香醋哦，听说过 啊 跟香油是 对 一式的。 这差的有点远， 都是香字辈 儿，香字辈儿。你看看啊，还有什么呀，哥？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哥，来，那我们让陈庆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醋。这也算一类 哦，陈醋和米醋不是一回事儿啊。 它还不是一算，还有一种果胶醋。果醋 哦，我知道有一种叫果醋， 对，果醋发酵的，水果发酵的也有。然后像意大利醋就是果醋里头发酵里最典型的一个口味性，就是果醋。 哦， 然后还有一个醋的可以，像四川这个地区可能还有保宁醋， 哎， 然后江浙是镇江醋 啊， 哎，然后像那个。再往南走，那个浙江还有一种醋叫大红哲醋，是很有名的，这是粤菜是用的。 哦， 大红哲醋，好比说我们吃现在这吃大闸蟹的季节，粤菜的厨师，咔一配醋，你就知道它肯定是粤菜的。为什么？一般的江浙的会给一点香醋或陈醋，但是粤菜厨师绝对给你拿大红哲醋，加姜末，因为一看你就知道他手法不对，不一样了。然后因为大红哲醋基本都会配什么？配海鲜醋，那个蟹多，他很少配江浙的蟹，所以它就不一样。还有说米醋的发酵完全距离不一样的时候，它颜色出来不一样，越往北可能会越白，那种醋会越白。再往西北走，基本上都是白醋多，米醋少。在山西里头，陈醋多，白醋少。是这样的类型。 哦， 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好吃的醋并不是一种醋而促成的，是组合，是勾兑的， 混合醋是吗？ 你例如咱们直接说，好比说现在说炒一个宫保鸡丁，最传统应该用保宁醋，但是现在是保宁醋加镇江醋加米醋，出来的时候它会更好吃。 哦， 为什么它有层次了？因为保宁醋的陈，镇江醋的香气，米醋的往上扬，它拎那锅边的时候，它烹化以后糊化了之后，它能裹在那个甜，那个姜能裹在那鸡肉上的，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又是飘香的，有管气味的，有管口味的，也有管香气的，所以它不一样。 有， 哎，这就是勾兑醋。还有一些像大品牌的那些餐厅，他做小笼包，就是世界知名品牌啊，做包子那个，他那个醋都是勾的。绝对不是一种醋。 哦， 所以它是有学问的。有人是也是负责香气的，也是负责灌在里头的，它热度是不一样的，出来的口味前后层次是不一样的。 哦，复合口味的。 对， 那庆哥我就问你一下，这个复合口味的醋是不是现在市面上买不到啊，或者说比较少啊？ 自己兑。 哦，都是自己兑的。 对，他因为怕，因为他做的时候太有名了，很多人会仿他。 哎， 他怕，好比说，涛子出门买一瓶米醋，说啊，就这个最佳我们家熬的啊。哦，你能找着，我也能找着这个。 嗯， 他就能给他翻过去了。 嗯， 所以呢，他就会制造一些困难，就是我把某个醋跟某个醋 A 加 B 加 C， 可能熬制了出来是一个 D 或 F， 嗯， 哎，它变成一种无法逾越的了。这就无法逾越。当时那儿的厨师他肯定不会熬醋，但是他会勾兑醋。 嗯， 哎，就解决这问题了。 哎，你看全国各地他，咱们有这么多个菜系，对吧？现在都已经说到十大菜系，大家都在争，反正八大菜系是定了的。 是， 然后谁是第九大菜系？大家都说我是第九大菜系， 站我这儿 是吧？都在争，但是那个其实人家原来定过一回啊，就定过是北京菜第九大菜系，第十大菜系是湖北菜。当然是人家1983年时候定过一回，但是现在他们都不认， 又被推了，又被推翻。 他们都觉得我是第九大菜系。但是我就说各个菜系里边可能人家都有一个当地的食材，这个醋呢在里头可能也扮演着很重要的 重要的角色。 比如你看咱们现在川菜大行其道， 嗯， 说的庆哥不爱听，他们的那菜也大行其道啊，川菜 没事 大行其道， 百花开，不叫什么百家争鸣 啊， 百花齐放。 但是人家川菜当时有人就说，你看你们川菜现在在北京做的不对，为什么不对？你醋用的就不对，对吧？你应该用你们保宁醋。过去有句话叫什么？离开保宁醋，川菜无客顾。 哦， 人家要说你这不正， 你看 你这现在不用保宁醋，你这菜就叫不正，对吧？ 没 是不是？但是按现在咱的这个理念呢，就是大融合了嘛，对吧？所以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原来的川菜都不能吃了， 哎， 对吗？你看我没有保宁醋，我没有盐盐， 啊， 对吗？ 对， 哎，我们糖也不是。不是那个固定的甜菜糖， 对，你们辣椒用的也不对， 辣椒也用的 不对， 花椒也不对。那我们小时候吃的 牛也用的不对， 那我们 也用的不对。 那我们小时候问一下，我们北京卖的啥？ 你们做什么川菜啊？是不是？ 我们吃的是啥？ 所以现在这个理念呀，渐渐的，它在打破。因为过去啊，可能是因为物流相对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个好的醋呢，可能外面也有，但是进不来，所以它有的时候被迫要用一点。当地产的这些个东西，但是现在咱们口味丰富了以后，有像陈静老师这样的优秀的厨师， 对， 人家肯定会把几个醋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为我所用。 而且关键现在人们吃饭呀，吃东西啊，都不太讲究。比如说，哎呦，今天我就得吃肉吃牛肉，不是，咱们要吃这个菜背后的故事， 哦， 吃创意，是不是啊？你要是这个创意菜融合菜啊，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其实就有一些创新的部分。这个创新啊，我觉得咱们庆儿哥特别有发言权， 哎， 就是可以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原材料融汇到，比如说原来的八大菜系也好，十大菜系也好，让原来的一些名菜继续发扬光大，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喜欢。别到时候过一段时间咱们都吃辣条去了，是不是？过一段时间都吃什么什么这那去了，这好的东西全放弃了，是不是这意思？ 其实我觉得融合包括创新，它也来自于最基础的味道的肯定之后才可以做。因为现在就是小融，就是周边菜系，国内的菜系，大融可能世界的菜系，包括意大利啊、法国，我们去借鉴人家的对食材的处理，包括食材的认知。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全世界口味最齐全的是中餐。 哎， 对， 我们谁都逾越不了这个。而且醋它扮演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为什么？我们从所有的菜系里翻开头一章，就是凉菜里头绝对会有三个菜是死固定的，任何菜系都不会抛弃的菜。 嗯，什么样？哪三道啊？ 第一，挣钱。 哦， 第二好吃，第三好操作， 都沾醋。我想的是拍黄瓜花生米， 我也 真就这么回事。你看老醋花生，拍黄瓜 啊，真是 老醋折头。 你看看， 对， 真的是高大上的。 嗯， 老醋折头是高大上的。 嗯， 由于折头花，要不你就刺身，要不你就老醋折头。 嗯， 就是绝对的下酒的好菜。 嗯， 而且这是利润大的。花生米一元。 嗯， 老醋花生 拍黄瓜，任何口味里离不开最后一滴醋，你搁香油、三合油都没用，你加一滴醋吧。所以这仨菜你翻开任何菜系，只要在北京的菜单里的，它跑不了这仨菜里的其中一个，肯定在这菜牌上的。 哦，就是各个菜系都跑不了这个，是 因为什么呀？因为酒文化跟饮食文化是拴在一起的，它必须要有下酒菜。 嗯，对， 就是你不可能你说我开就十道凉菜，它肯定得沾一个。 嗯。 所以炸花米肯定有吧，我自己倒花粗绳吗，他肯定得有，他跑不了，你知道吗？ 我问问那个陈庆老师 啊， 你看全国各地庆哥到处跑，肯定全国各地到了以后，人家当地会拿着，你看这是我们四川，我们这郎中保宁醋是吧，那到陈我们这老陈醋，镇江香醋，那个陈庆老师作为一个厨师的可能见多识广，就这些醋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啊，我觉得可能真是分不太出来。就比如你要给我那镇江香醋和老陈醋，我确实能分出来。 啊， 但 是 再 细了，就 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也分不太出来。顶多老百姓我觉得稍微讲究点的，普通的醋和白醋能区别一下，因为色儿出来不一样。其他的味儿上，这些醋 它需要干什么？ 对，到底对它他们怎么用啊？包括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您给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大家到超市里见到的醋确实多了，能买到的醋也多，不像原来就一个可能陈醋、 米 醋， 完了， 咱北京就这俩， 对 吧？ 对 吧？你像那个什么香醋，这两年是跟人家学的吃螃蟹，这咱懂了，人里头给个蟹醋，对，最后人家说，哎，这香醋什么这醋，才讲咱才知道，现在都能买着了。您给大家说这些菜，这些醋都怎么用啊？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好的， 好比说米醋，米醋其实在我们北方地区里头老百姓家里最多的大桶米醋是米发酵的，是基米发酵出来的，但是米醋里头呢它的咸度并不高，就但是淡淡的会你觉得它是有点半甜状态的，因为米浆的最后融合之后发酵，它是它的工具跟酒是一样的，一模一样，跟黄酒一模一样，它只不过就是发酵曲是不一样的，等于它的米的清香味淡淡的酸和甜是融在一起的，就是米香味，但是它的浓度没有那么高，这就是米醋的最根本的问题。米醋它不高，是有时候炒菜呢就是很麻烦，是在哪儿呢？就是你得多搁，好比说糖醋鱼，像北方厨师要搁的话都是按勺搁，大勺搁，但是我们吃饺子就觉得哎这个合适，因为面粉也是甜度高的东西，你只有馅儿会咸，因为皮是它必须要有点盐，但是一蘸米醋就觉得哎甜，这馅儿得咸点啊，因为外皮挂醋皮，但是它是甜的，就是大家会习惯于，但是这种是配煎饺合适，为什么？煎饺子它是脆的，然后它有油分，然后你蘸的时候它能汁儿，醋汁儿能吸到那个煎的脆皮的饺子里头，就你吃的时候哎这时候就是中和的合适了。所以米醋里头大部分是炒菜，家用炒菜最多的，最常见的就是酸酸甜甜，平衡的，你像香醋，香醋它本身发酵东西时间不太一样，而且因为它是高粱米，也跟高粱酒差不多，但是呢它的甜度就会往后一点点，但是它为了它发酵均衡会加一点盐，让它起反应，就是你要想让它甜酸的时候它要加一点盐，它就有复合味了，它并不是酸甜，它回味有点咸，所以呢陈醋有时候它的那种感觉呢就是你要重食品，一般所以用陈醋的基本都是黄河流域往西一点，哎，这种地区，高原或者粗砂石的地区，他会吃这个。为什么？像什么，弄个蘸个肉啊，哎，它会解腻，因为它厚，它厚重，它底下它有点有咸味，然后呢，我们拌个面，一定是重口味的大酱的，或者是大卤或者大串的那种，它拎点醋，它上去它糊在边上之后它膨化了，哎，它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它那香气就出来了，它呢也是要多搁的那种，所以呢陈醋是一类，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像白醋，白醋是在南方做净流出来的东西多，南方好比说像广东菜要做糖醋汁一定是白醋，白醋加什么，不是我们普通的糖，一定是片糖，就是红糖之前的那个糖，粗榨糖，这白醋要求就高在哪儿，咬它糖分少，盐分也少，就是酸，酸的发酵，它把那个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博27岁男，湖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是，今天早上起来出门之前，我就看朋友发了个朋友圈，说雾霾又来了，而且今天给人的感觉就是阴沉沉的。那这种雾霾天气会影响到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吗？我们适合出行吗？ 应该说在北京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今天虽然是天上有些云，这个能见度呢还是不错的，都在10公里以上。而且呢整个这个天气啊，就是虽然气温上升速度并不快，比昨天低了将近4度，但是话呢毕竟达到了5.5度，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在反正基本上都是5-6度的样子。这种天气的话呢稍微感觉有点冷，不过呢没有风，在户外感觉还是可以的。今天夜间啊，这个天空云量不断减少，那么在半夜前后啊，冷空气就可以到达北京。这股冷空气呢比较弱，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就是3-4级的偏北风，维持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说呢，足以把这个天空清理干净，能见度呢还会比今天要好一些。预计明天能见度应该在20公里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能见度好了，天上没有云了，明天的气温还会快速上升。预计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在9度上下。这个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是空气比较干燥。如果周六大家想出去玩呢，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到郊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周日呢这个天气还是不错，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这个最高气温呢还会略有上升，预计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早晨的气温都比较低，应该是都在-3度左右。所以说出行比较早的朋友，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这个调整衣着。这种天气呢应该是从北京来讲，从这个25号夜间能见度这个就开始转差。新一轮的这个低能见度呢就会到来。不过呢这次能见度呢它不会特别差。因为什么呢？27号又有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这个偏北风。所以说呢只有两天的这个积累，所以说不会有太差的能见度。但是呢在河北中南部地区那就不一样了。那边呢恐怕有中度霾，或者有些地方恐怕也达到重度霾的样子。所以说呢从总体来看，这个华北南部啊，这黄淮北部地区啊，这些地方恐怕比较严重一些。到了27号，受冷空气影响，雾霾呢是自北向南逐渐就消散了。 也就是说26号星期一的时候，北京可能会受雾霾影响比较大，是吧？ 对对对，应该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冷空气来临之前一天。通常这一天雾霾应该是最严重的。 明白了明白了。 好， 所以整体来讲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因为全国来讲也没有太多的降水，只是受冷空气的影响自北向南。那么话呢，我们只有等待冷空气的到来，那么雾霾就会消散了。 对，冷空气您快点来吧。好的，谢谢刘工为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天气介绍。今天是周末，也祝您周末愉快。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刘工。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吉祥。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我看到了好几条。首先来说说机场高速围沟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北侧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功德寺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北侧1公里出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那么另外呢，继续回到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圆明园西路出口的东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城市路网是交通指数6.1，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宛平桥的由北向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便门桥的由北向南，南四环留香桥到马家楼桥的由东向西。再来关注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三环的由南向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另外我们的陈庆老师， 庆哥好。 大家好。 先问庆哥一个问题呗，今天我们不是说醋吗？您觉得您做的菜当中哪一道菜用醋之后，您觉得特别的喜欢，特别的得意？ 拍黄瓜是不是？ 应该不是醋泡豆一类的吗？ 醋泡豆 啊， 也可能 是吧。 茴香豆， 茴香豆， 老醋版茴香豆， 我 山西陈醋版， 没法吃呢。 庆哥直接甩头走 了。其实西湖醋鱼是我们本菜系的拿手的东西，它本身就用镇江醋，然后加糖加盐加姜蓉，其实。 这个汁儿其实就按照螃蟹的汁儿来去改良的。 哦，蟹醋的汁儿。 对，因为为什么要做蟹醋的汁儿呢？当古人呢，那时候是流行吃螃蟹，但吃螃蟹呢，它有月份限制。 嗯， 好比说入秋了，然后到春就完了，就空了， 嗯、 蟹就空了、 嗯， 它得有一大段时间是没有的。 哦、 但是为了解馋解腻， 嗯， 怎么办？他们发明了西湖醋鱼这种东西，等于拿那醋 没有螃蟹鱼来凑， 对， 味儿可以就行呗。 就说这些负责， 不是，就是现在是说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当时他们下了这么大决心要弄这大青鱼，然后打完鳞蒸好了、 哦， 去了腥，然后呢，最后打一个。欠的时候狠下姜蓉狠下醋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说，我的天哪，这倒真的解馋，是那种感觉，也有刺儿也有骨刺嘛，你得宅嘛，然后你吃起来最后那个点就是蘸了汁儿的蟹肉那种咂的那管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就是需要那种替代品，等于蟹的替代品，所以醋起了决定性作用，连接这两个食材的烹饪的关系，一个是没有烹饪的方式，一个是拿醋来做主要料来去做烹饪的方式，所以能解决就是人类对蟹的那种渴望了， 你说的这是对醋的渴望，我觉得好像不是对蟹的渴望，是不是？ 你说南方的朋友怎么那么爱吃螃蟹？一到这个吃螃蟹的季节，一直在吃。我看有朋友天天在那发，他就不怕太寒吗？一姑娘家家、 啊、真的吗？ 是啊， 但是其实吃蟹应该一个姜的解这个蒸的问题，还一个是就是。现在的人吃螃蟹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结束语、 哦、 第一是什么，就真的是茶、 哦、 姜茶是要真的是最后要喝姜茶的、 嗯、 因为拿姜茶去冲淡你的阴的蟹、 嗯、 寒气、 哦、 所以现在大家只是知道配螃蟹配醋、 嗯、 没人知道配茶， 人家给那个大礼盒里头、啊、 有 都有， 我就直接。 但是人都是忽略的， 对，大家都不都觉得，那就是谁喝这茶呀、啊？ 对呀、 啊，我们家的 不是 好几万的普洱。 有一次我还真了拆了袋了，我还冲了一下、 哦， 我就觉得那味儿不好，所以我就没喝。怎么冲起来有点像板蓝根和或者那个感冒冲气相结合的那个味儿、 哦？ 应该是煮的茶， 嗯， 才是解决问题，不是泡的茶。 哦、 吃蟹一定吃煮的时候，熟普洱。才会解决问题。 好、哦，你看看， 嗯， 我那还不如正宗的。 反正现在呢，我倒是说一点个人观点 啊， 就这个所谓的寒热温凉啊， 嗯嗯，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概念， 哦、 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邪乎。你吃个十只八只的螃蟹，就寒着了，就热着了，就凉着了，没有那么严重。 它是长期积累， 哎、大家也不 大冰激凌， 对， 大西瓜，大 比如像陈庆老师这样，冬天。也穿那种没有后脚跟的鞋 啊， 常年积累。 人小伙子火力旺，人还睡凉炕呢。 对， 真是 这种鞋穿一天两天没有事儿、 啊， 穿上陈静老师现在穿了60年， 哇！你 穿到第60年的时候，这个寒气呀、啊， 嗯， 有可能就会在身体里边有所聚集了， 是吧？ 嗯、 哎， 那你赶紧作为老中医给庆哥开一方子， 把你们家没喝的那个姜茶给陈庆老师， 真对不起，庆哥我都撇了，你说是怎么办呀？ 反正占不着便宜， 对，反正我就说这个概念呀、 啊， 大家就是平时注意一点 啊。 但是你要说我今天吃了一顿螃蟹。就是大胃王吃能吃多少啊，对吧？ 对，2个小时， 对吧？ 能拆不了多几个只蟹， 没有那么严重、啊， 对， 不要太把这个事儿呢太在意。有的时候是自己把自己吓得寒了，吓到胆寒，并不是吃螃蟹吃到体寒了。 我估计呢都是半夜不睡觉，然后呢冻着了，或者抵抗力下降， 哎、 着了风了， 对， 感的冒的，根本就跟吃螃蟹没关系。 真的， 有，还有一个是这个季节不能长期这么吃螃蟹，因为你蓄食，蓄、 哎、 食时间太长了之后、 嗯、 也会燥热，也会发烧， 嗯、 一样肯定。是的， 对， 因为你消化不了了， 嗯、 你天天弄两只9两的，刚当干你、嗯，第二天又来2只6两的，刚当又干你，第三天绝对，我跟你说会出问题。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螃蟹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偶尔吃一点儿 没问题， 感觉是非常好， 就两三只足 以。尤其比如你要是不想自己拆， 嗯、 到哪儿哪儿吃个什么蟹粉的什么面呀、 嗯、 饭呀什么， 但是一定加点醋， 哎、 因为太腻了。 对、 嗯， 就这个东西啊，因为那天在咱们中粮广场边上那个游园惊梦吃。 先上了那个蟹粉的苞米，哎呀好吃吃吃吃，然后又上了一道什么蟹粉的年糕，其实就咬了一口， 然后来又上了一个， 然后就说我们还有一个炒面的，这现场给你炒一下。我说那我还要上节目， 就是真的是东西确实好，但是实在是 太腻了。 但是三类油才能做这个东西，第一个植物油，第二类是动物脂油，第三类自己的蟹油。 蟹油 等于三个都搁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原来的。它才多厚，可能三两、但是它附加的东西加在一起就已超过热量、已经超过六两了。 是是是， 而且它又加热了。 对， 再加热了之后，你知道很厉害， 糊嘴，你知道吗？ 非常需要醋， 直接白嘴喝醋，我觉得都不行，是不是？ 哎、真的 啊， 它必须 来点酒吧， 必须加醋，因为酒都解不了， 只 有醋的酸。和它的后味的那个甜和咸，它能把那个螃蟹整个的蟹粉压住。好比说，你吃过有一道菜叫秃油黄吗？ 嗯，秃黄油， 秃黄油。 嗯， 完了秃黄油以后，最后那个蟹油加进去之后，它为了拌饭，你知道吗？夸你快一勺拌饭，为什么米饭要一个七十度的温度，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只有颗粒以后它会融，你只要这个凉了之后，两个都是腥的。 哎呦，这个 黄油拌饭 碗也要热， 我也知道， 你才能知道这种。但是一般的人就是像你这么壮，也就。 一 碗半，就 真 就顶着了。 二 两的 那小碗啊，就一碗， 就 再多真 是。因为它的油厚，包括它的油脂性，包括它的粘性，包括米饭的油脂性，再加温度，然后你要没醋，你都下不去，你最少得㧟一小勺醋， 真的， 你才能和开，才而且拌进去。 哎，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醋也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醋也是特提高食欲，你知道为什么？醋一下给打开了， 对， 咣咣咣，这两勺就进去了，再来一份，它也是一坏事。 所以请人吃饭的时候，把醋偷偷拿走。 啊、哦，先不要喝、 先把盐 吃一口，哎呦，顶住了，那怎么办？陈丁老师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为健康。 哎呦，那你这是请我吃饭的吗？这 是他还说不出什么来，是不是？ 啊、哎，那个，咱少来点，省得到时候。 既然咱们说到这个螃蟹醋，让陈丁老师给说说，咱们在家里怎么把这个螃蟹醋调的更好吃一点，让高磊这样爱吃螃蟹的人，在这个季节能够好好的大快朵颐。 对，现在吃螃蟹这个季节也快进尾声了， 对 对吧？ 对，抓住螃蟹的。 其实我们最早调制醋是腌制的醋，为什么到这个季节之前，我们就把那个姜都刨了皮，然后跟米醋、跟陈醋，再加一点那个香醋，勾兑完了之后，浸泡一星期之后再拿出来再 姜。泡着， 对， 哦， 整姜 这三个醋什么比例？ 基本上应该是米醋是最少的，香醋各一支，米醋差不多半支就够，但是姜呢，差不多得三两左右，就去皮的姜，去干，别冲着水，因为氧化了，冲水就会氧化，就抛了皮就直接搁里头就行，完了盖封上密封保鲜纸，完盖好盖，就是常温下搁窗台那儿，常温下一个星期之后，你打开它完全就不一样了。吃醋的时候切点姜蓉进去，这样就是吃起来的醋它会有前后次序，它不像那种单一的，要不就酸，要不就甜，要不就咸，它是有层次的。好比说你蘸，因为蟹你是拿开了是热的，你蘸在温的醋里头，它出来才会有香气，因为你要是凉的也就没有香气了，因为蟹搁在凉的醋里头是上边有一层油，你知道吗？它硬的，一定是温度，有点温度，稍微有点温度，你蘸上去吃起来，它先是米醋的那种香，然后就是陈醋的那个味道，然后就是香醋的最后那个味道，陈吃起来，完了螃蟹最后那个甜就充分的出来了，酸酸的，完了软软的， 对， 完了甜的那种虾仁吃呀， 也是复合的味道。 你是大厨家的醋， 就是不一样啊， 是吧？ 是 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因为在家里头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些醋，有很多醋是也是被勾兑的，但是它不是说真的是纯酿制，跟酒一样勾兑。但是勾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会沉淀。你这么勾兑之后呢，它会分层，分成几个层，层面完了你自己去调。做菜的时候，它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哎， 这是一个特 梯度共酸， 哎，就特别舒服。哎，不是一下子过去那种。 好， 大家现在开始按照陈婷老师的方法， 把这个醋呢先做上 啊， 一个星期以后 咱们就蘸螃蟹吃。 蟹没了。 还有还有哈，我告诉你，春节的时候还有呢， 是是 我春节的时候还买过呢。 已经下市了。咱们说一下腊八醋的事。 可以，咱先进段片花哈，待会儿回来请庆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在家里边怎么巧用醋。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咱就请庆哥说说呗，说说这个腊八醋、腊八蒜怎么做。 你关心的、 啊， 因为刚才我说、 啊、 蟹要下市了 啊， 这个确实也是事实。 啊、对， 嗯，但是这个醋的话题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如何继续呢？只能让腊八醋接上。 说的我们好像做这期节目很尴尬的样子，其实并没有。 他老觉得是 时令， 他老觉得说这醋啊，他都看不起。说这醋能说什么？说完了，完了，半小时完了、嗯。其实真的醋，它延展开了， 嗯、 就是说它很丰富。好，比如你说真的，咱们要过节的时候打开腊八醋的时候，哎。这就是又是一个点，每家每户都在做、 嗯、 小时候我们都在做。 嗯， 我妈老说你这腊八醋什么时候绿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小时候做 春暖花开始 说过节再吃呢，不着急、啊、我妈喊您这四处漏风，找一坛子搁窗台上，我冻着冻上了。后来说给弄屋里来，跟那个烟囱边上。 哦 可能会好点，那住平房嘛。 嗯 然后就想说，哦，这能搁这儿啊，搁这儿了，搁这儿了也没觉得它怎么样。 嗯。 等突然间不经意两三天之后一看， 绿 了，绿 了。 哦。 哎，它还是有一点点温度的变化，它使它的变化。 嗯。 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好像比以前要暖和多。 对。 而且我们的供暖系统要比以前要好多。 嗯。 就是说我们拿米醋也是洗干净罐子。拿米醋泡鲜蒜，泡完之后密封，主要在密封上，因为密封好了之后、 嗯、 让它一直保持在差不多18度至23度之间，发酵很快的话，那用不了一星期就绿了。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找了一小窍门， 嗯， 我们让它往下炖了一点，可能搁一点陈醋， 嗯， 完了搁一个陈皮，不然再搁点米醋、 嗯、 它出来那蒜，哎，它有柔美的味道了、 哦、 它会香气很大、 哦、 有水果的味儿。 嗯， 其实糖蒜也不是直接这么腌的， 对， 它也会加一些桂花， 嗯， 你加土人加桂花跟蜂蜜的， 嗯， 完了再加一点盐，它发酵了出来就说、 嗯、 哎，那个糖蒜是，哎，是刺激的，那大蒜素已经全都变化了、 嗯、 所以你就是泡腊八蒜也有点这个效果。你稍微加一点果皮香类的东西，包括醋精，它不是那个陈醋里头有香醋里头不是有一点盐吗？你稍微的有点盐，它马上出来的效果化学变化又不一样了。它会更香一点。 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你今儿高磊说到了腌腊八蒜的问题，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一天买了好多那个特别好的紫皮独头蒜、 嗯， 但我因为最近没在家做饭嘛， 嗯、 我看着它有点要长芽的那个意思。今天一说这个，我回去把它腌起来、 哎。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独头蒜的腊八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啊、 太贵了。 真的呀？ 当然了，独头蒜 是因为太贵， 太贵， 而不是因为 没有，不是不是，因为独头蒜的蒜香跟它的形态都是最贵的。 嗯。 就是蒜里的顶级就是 独头蒜 了，对、啊，而且呢，它基本上是配什么？配最好牛肉吃的。 嗯， 牛肉我们是按我们这行来说，顶头立起来，切成片 儿，嗯， 冲水， 嗯， 拿毛巾裹着，给吸干了水之后，再搁油炸，炸完了以后炸成脆亮的黄片 儿，嗯， 是装饰用的，然后再起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这节目一开始咱们这时段又有奖品相送，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从第一时段一直到现在，大家就没停。 对， 我都没好意思拦着大家。哎，算了，大家想说就喊就喊吧。 真的已经有10000多条了。 我告诉你，真是 喊了半天也没喊中。 陈庆看我，陈庆以为是我在开玩笑。真的10000， 真的10000多条。 我已经刷了一个小时，现在在我这面前一直在动啊，3717是现在，我可以给你拍照，你看，这是我。10分钟之前、我刚刷完，就是这10分钟刷出来的， 已经刷了都一个小时了，不就大家都喊了一个小时？您说说这得多少人、 我说10000多条都少说了， 少怎么也得2-3万了， 再喊下去系统就要崩溃了。 不过现在机会又来了。对吧？ 10000多条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互动根本看不见。 对，我记一个劲儿的刷呀，就刷不出来。 真的， 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联手打造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啊！ 是的，没有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节目，向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哟。周五欢聚有毛铺。即可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哟，这次还有100元大红包哟。 哇，100元的大红包啊。 对的。 哦，那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口令依旧是周五欢聚有毛铺，一定得是语音啊，您发文字不行啊。那么另外呢，获得酒的听众呢，一定要记得填写资料才能正常领取，祝福大家好运气啦。 好的，周五欢聚有毛铺，大家赶紧热情的喊起来吧。 哎呀，我是不是也应该喊？我这么多这么长时间没喊着过。 对， 他们说每天有2次获奖机会，我都没过。 那要不放一条广告，你喊一句， 可以？ 真的吗？ 这样合适吗？ 哎，那个台长，下面的一幕你要点开北京时间关注一下。 我还是不喊了，咱还是 有一个主持人，为了那100块钱的红包就要擅离职守了。 1块多钱我也要，真是白来的谁不要？ 好的，那再给你一个啊抽奖的机会。 抽奖机会什么机会啊？ 建行的抽奖。 哎呦， 最近的抽奖活动，你微博抽奖你参没参加？ 你说的是王校长1人10000的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1名男性，这不歧视吗？ 那人家解释了呀，那是因为你们男性话少，在这个节目里并没有体现出来。 还真是， 在微博上活跃度可能不太高，有可能就被当成机器号。 就给过滤掉。 哎呦， 以为你是我的僵尸粉， 我的天， 但你其实是鲜活的， 真是啊， 是为你抱不平。 哎呀，真是我们这个男性朋友沉默是金，这机器真是不懂我。 哎，你还别说，有懂你的， 谁呀？ 建行会懂你 APP。 太棒了 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客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啊，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啊！你要是符合条件呢，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就搞定贷款啦！ 哇，等会儿，贷款这么容易，你不怕？借错人呐， 不担心啊，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识别了。 太厉害了。那说了半天，到底我能借能贷多少钱呀？ 好，这个信用快贷最高额度是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像你这样的平谷有1000多亩地， 有一座山呢， 是吧？啊，那就可以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啊。 哇， 这个借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 天呀，太棒了！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哦。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吧，咱们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主题，醋。 对 啊，醋啊，怎么吃醋，怎么做醋，醋在我们的生活居家当中有什么样的功效，是吧？ 因为刚才啊，在上一节的时候，咱们让陈静老师给大家介绍，你看又是腊八醋， 是 又是蟹醋，都跟大家说了。但是我觉得啊，他们自己在职业的体会当中，肯定对醋呢有其他更多的理解。磊磊，就咱俩是一个档次的 啊， 咱们作为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是是是， 对醋的概念，我觉得最多也就停留在解腻上。 不， 你 还知道， 你还有别的， 我还知道啊，这个醋还有很多的功效， 比如 我听人说用 促进夫妻感情，偶尔吃一点醋， 我听人说好像醋能够，软化血管， 软化 啊，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好 处。我说的是烹饪当中， 哦， 你想气死我吗？ 这个醋还能够治脚气啊，这也不是烹饪，这个醋 真的离下岗不远了， 醋还能干嘛来着？ 我说的是解腻 哦，解腻， 你要往烹饪，往口味上想。 哎呀呀呀， 别老往自己身上浇， 真还想不出来。那咱交给庆哥吧。 那我刚才那句话说错，他跟我都不是一个档次。 你又把自己拔高了一层。 真的，我起码还知道一个， 谁 一个都不知道。 真是， 来，庆哥。 其实啊，醋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小的妙用，做饭里的特别多。刚才咱们说了几样，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好比说做鱼吧，中西餐都会使柠檬， 有， 柠檬也是柠檬酸，也是醋，但是中餐里的就不会使醋，会使什么？拿醋给鱼点一点，你涂完了之后醒一分钟，它就腥味就会降下来， 去腥， 对，但是很多老百姓觉得说，那你搁那醋它不是酸了吗？你腌一分钟，你冲它一下不就完了吗？它那腥味就会降下去。为什么醋酸这种东西，包括柠檬酸这些东西，它迅速的让肉的气味跟粘液就迅速的消化了。所以其实腥味来自鱼的腥味就来自于粘液。等于就没有。然后你加一点盐，两次全起火了。加一点醋，加点盐，它的腥味自然就会腌制了。 盐醋搓洗法。 鱼就搞定了。 嗯， 这是去腥味的一种小的酱味。 嗯， 还有一个醋呢，去那个膻味儿， 去膻味儿。 对，他们说我们最经典的家里炒什么，炒一个葱爆羊肉， 哦， 羊肉可能就差那么一点味儿，它会膻，怎么办呢？其实临出锅的时候拎一点醋， 有、 哦、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尤其葱爆羊肉， 嗯， 特别典型的一个菜。有时候我自己炒的时候也是在旺火的时候往锅边拎点醋， 哦， 烹起来以后，它那个葱的香气，包括肉的香气， 嗯、 它。糊化了之后，它等于不打芡嘛，这个菜，它就靠这个糊化的过程嘛，手快嘛，等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开胃，上来等于就能闻到葱跟醋的味道，就马上就清香味就出来了。 嗯， 但是你要加一点混合的油，它马上那味道更香， 嗯， 就混合的更好，这是去腥的一种。 嗯， 还有一个去咸、去辣、减辣的味道，就是你看所有的川菜里头。我媳妇儿的法直接搁醋里了，把那最辣的东西往醋里。 对对对对，我就这样干， 他会减很多。 我就这么干，我每一次吃川菜、吃湘菜、 涮一 吃辣火锅、嗯，我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要一碗醋。 服务员，您给我上一碗醋、 嗯。 我一般还都不这么说，我说服务员，把您那个醋壶拿来、 嗯， 因为我呀一般一碗不够，你知道吗？我分上下场，我一般吃一半的时候呢，我会再换一碗，重新再倒一碗醋，因为他。蘸几次它那油啊辣呀、啊、就满了这一碗， 它能退， 你知道吗、 嗯、 哎，然后特别香，第二天一点事儿没有。 最好是不使陈醋，因为陈醋会有一点盐、 哦、 它会加重那味道，因为川菜都是重油重辣重咸、 哦、 所以呢你要使什么米醋或香醋， 挪 的大米醋 对吧， 那个 来到第二碗的时候老板拿着刀就进来了，说先生你先把醋填解一下， 不是 饭钱无所谓啊， 这醋比现在比这桌饭贵多了、嗯、 好，用一点普通的米醋， 米醋 好 最好了哈， 解腻啊，去膻还解辣， 解辣 对，然后其实在炒不制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加一点点醋，会让它会软化一点，不会那么辛辣、 嗯、 但是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干、 嗯、 为什么，它柔和了就没有刺激了、 哦、 他们都找那个刺激点嘛、嗯、 对， 所以就是你真的拿一大碗、 哦、 在那涮、 哦、 这也是一种方式、 嗯、 王老师这厉害，这个是我师父讲这叫什么来着，一切从醋开始就这么简单，都是一个味儿，实在一个味儿。 高磊达到了这一点， 是吧？我就有这个境界， 一切从醋开始， 达到一高度， 达到一高度。 提香，醋也有提香的味道。好比说，在碰到小葱、碰到新香菜、碰到西芹的时候，醋是增加香气的传播性。 哦， 尤其是小葱。不是大葱，是小葱。小葱呢，它那种嫩香跟那个醋味加油加香菜的时候，它腾热的时候的温度是它那个混合香气是无法复制的。 对、 哦， 这是醋的一个东西。尤其像拌那什么，像元宝，这就是典型的菜，就是急火快炒，加香菜加盐加醋，就是。快炒的东西，所以它那香气就完全不一样，有葱丝的香味，然后它斜切的那种棱角，然后有香菜它那个圆吸断节的那种香气，然后全跟肉混合在一起，跟那个下水混合一起，它就把它原来的下水覆盖了，腥就是腥味就把它覆盖了，所以它就能提升。 对、 哎、 但是这种菜必须是趁热吃，炒完了以后赶紧拿上来，端上来就马上吃，你稍微搁个两分钟、 哦、 那味儿就不对了， 没味儿， 那醋烹那个味儿就不对了， 因为它是植物性的挥发油、 嗯、 就挥发的没有了， 是就不香了， 是吧， 啊、 哦、还有一招是什么呢，就是把盘子做热了、 哦、 它会延长它的这种香菜的寿命，包括醋、 嗯、 它存留的寿命，但是醋呢也有一个东西，它挥发，挥发太快了， 对， 所以它一定就是你不能超过70度，你超过70度肉全都出去了、 哦、没了， 就没了基本上、 嗯、 所以就在50度左右这种盘热、 嗯、 它是最效果最好的， 嗯， 完了饮甜，煮就是酸和甜，或者就是酸甜，完了是醋和糖之间这种关系，还有加盐的关系，它一定是互托的， 哦， 就是你当你加醋加的比例到一定份上的时候，糖是融合的，俩是比例是一样的， 嗯， 但是稍加一点盐才会突出有层次， 嗯， 但是你只要是光加醋加糖是没有起任何作用， 嗯 因为它会失去平衡，没有对比感，所以呢，在我们对汁儿的时候，熬汤汁儿、酱汁儿的时候，都会醋、糖加一点盐，这么着呢，醋能把甜给引出来，不是齁的，是有对比性的，它是为要这个。这个窍门呢，基本上都是在大企业里的熬汁儿酱里，它会运用这个，就是说，它的平衡度，包括酸、甜、咸这种平衡，完了最后几种炒菜，就是蒯上半成品的汁儿，直接一兜就行了，基本上会这么做。 对，你看这一点，磊磊你得好好的听。 对，我们家里就欠缺这一点， 因为磊磊呀。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是是是， 磊磊喜欢吃甜食， 没错， 在甜食上毫无节制 啊！ 怎么能让这个甜食吃得更好吃 啊？ 下次买蛋糕， 就瓶醋， 哎，上道了。为了让你更好接受，把那个 您 把那个蛋糕不是，把那听听我说，我出完招，让陈庆再出招 啊！把那个蛋糕啊，你捏成饺子的形状。 蘸着吃， 蘸一下， 好， 哎，是不是更好接受？ 但是我要告诉你，很遗憾的是，我最近戒甜了。 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太胖了，必须得戒。我告诉你， 遗憾。但是这一招啊，铭记于心中。 是是是， 因为我见过很多戒甜的人 啊， 没过几天就又复了。 你给我闭嘴！ 所以。不出半年， 不出半年 啊！相信啊，你肯定会用得上这一招。来，陈静老师有什么招？你还可以再接着给他补充一下。 你多配点意大利醋， 买不起， 那就可能真的戒甜了，因为没钱了。那是因为穷了。好，咱们说完这个引甜的这个效果，接下来还有 什么 效果？ 还有一个是起作用的甜，起作用的甜是在哪儿呢？好比说，在我们蒸饭、熬粥。对米的处理的时候，你加一滴白醋，加一滴油，它会让米的甜度会充分的融化，包括它的，就是身体会胀开，它完全不一样。好比说在蒸饭或焖饭的时候，你加一滴醋，加一滴油，整个的米加水啊，完了蒸完了之后，它马上的润弹性是不一样的，因为醋。会使米的洗完了的表皮会迅速的膨胀 哦， 油呢就会吸进去，它每个挨着每个，就马上迅速的成熟，会发白 哦， 会起白，会起香味 哦， 但是不能加多了，加多了之后卷成酸。 他们寿司里边放点醋，是不是就是这个效果？ 寿司的醋还是米苏还是发甜的，它甜度占的比数相当大。应该是一的酸，三的甜 哦， 它的白醋米醋米馊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米馊起的那作用就是真的是这种作用，好比说牛油果起的就是油的作用，它是把混合的所有的调料里头，包括动物脂，包括蔬菜脂，全都混合在米饭里的，米饭卷一切嘛，出来的时候它是有层次的，而且也有温度，它才会淋。酱汁儿或醋汁儿，它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因为它会启发了，因为正好在那个温度点上，还比如说30度到40度之间的那时候，米饭是最松弛的，它是打开的，它是拌一遍的，日餐是拌一遍，就是拿米馊加味道是拌一遍的，它表面已经亮了，它一直保持在50度左右这种感觉，因为哈气会少，这种效果，这我们中餐可以也在运用这种方式，蒸米饭。熬粥，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当你熬大批量的时候，你就点几滴，速度特别快，因为白醋舀米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就白醋点一滴白醋完搁冰箱里冻上，出来弄热水完再拽米的时候，它速度分裂型的，分子就破坏了，很快的，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方式。 你看看这专业劲儿的技术含量相当高啊， 这就是。不干这一行，你就不永远吃 不 到。不 是，我们小时候在酒店里头一开早餐，可能都是几百人的早餐。但是你要现在泡米，它是一种方式，就师傅教你，告诉你说直接给它控完了，加上点油，给点醋，给一点点盐，一点盐，直接给它冻上，就搁冻柜里头。直接冻，因为你 多长时间？ 差不多得3-4个小时。你就做一桶水，在那等着，第二天早上上来就点火。水不就开了吗？把米炖出来，直接往里一倒，爆了， 就爆了，它米也就爆了。因为什么？你从一个极冻，就是你泡了它一下，它变成不是保存了吗？ 冰火两重天。 对、 嗯 哦，一下从零度一直到100度的时候， 嗯、 米是炸的。 哦， 嗯，22分钟搞定， 迅速成米糊， 就成粥了， 哦、就是粥了， 厉害。 而且这种粥，而且不糊底， 嗯， 它不会糊底，它不像说你拿米饭煮上水， 慢慢 把米饭熬出来的 那种、 哦， 它是迅速的变成米糊、米浆糊，因为它每个纤维的细胞是被打碎了， 嗯， 哦、 是爆了。因为你像你一个热水，突然间有100度，它那边是零下3度， 嗯、 然后您帮进去，叭一下就爆了，爆完之后。它那种混觉它还有香气，为什么它有油分在里头、 嗯、 所以它有香气是不一样的。 哎呦， 这是做大活里的就快， 这是窍门。 对， 这个真是今天第一次。 但是起晚了也会拿米饭打碎了，拿布兰特打碎了，完了打点芡什么的。 我刚刚对你肃然起敬， 都有招，都有招。 起晚了。 哎，我们家还有一方法，就是刚才咱们庆哥不是说吗？说这个炖肉的时候呢，倒点醋是去腥的。炖鱼的时候哈， 对。 还有就是我们家炖肉的时候呢，也会倒点。我妈说呢，会让那个肉特别的酥烂。 老家原来我们小时候不懂、 嗯、 我妈炖肉是往里扔什么 山楂， 对、 哦、 因为山楂干是咱们小时候里最常见的，哪谁家窗台上可能弄一串拿线缝上在那晾的，他、 嗯、 就扔俩山楂干叭往里扔，我还说怎么扔它干嘛呀、 嗯、 但是是快、 嗯、 肯定快，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醋还几分钱、 嗯、 但是那醋也是拿瓶儿装， 对， 就是大家衡量着算，哎呦，这该打醋了，该买油了，该买酱了。 哦哦哦哦哦， 他是那样，老太太觉得还得跑一趟，得拿扔一， 这正 快 了， 这 快 的，它烂得快。但是谁家老炖肉？那时候没什么肉，基本上炖海带最多， 哦、 海带、土豆这东西最多，红薯炖的多，茄子，炖 茄子，这搁醋也行啊。 茄子搭一点醋，因为它上色，不是，你知道拿醋白醋喷一下、 嗯、 喷完了以后你掸点粉子、 嗯、 直接炸，那个茄子不会马上黑、 哦、 它会黄的、 哦、 是金黄的，因为它含水分里头它会锈，他们、 嗯、 说就跟我们小时候吃藕片、 嗯、 说炸藕盒啊，老让加这醋泡上那藕吗，那馅儿不是慢吗？家里谁那么快、 哦、 手那么快？ 嗯， 直接挤上就切好几片嘛，就全在按上馅儿。我开始还觉得给人切特讲究的，加飞刀。 嗯、 后来我妈说那多麻烦、啊，切成片儿，然后铺满了，吸干水，直接挤丸子往里扔。 这块这块， 这都没听过。 得嘞，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跟庆哥沟通，都可以关注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5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还有我们的陈静老师。 哎，大家好。 告诉大家啊，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已经是关闭了，大家就别再喊了，别再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周五欢聚有毛铺了，我们已经是产生所有的这个奖项了，您再喊也没用了， 真的喊也是白喊， 喊了几万条也别喊了， 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醋的问题。 对对对，最后一个时段，孙涛跟高磊特别希望咱们 柴米油盐酱醋茶 啊， 有人家醋一号， 是真正是对于烹饪有问题的朋友，咱们发送过来，咱们请教一下咱们的庆哥，是不是哈？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您有任何关于烹饪呐、做菜呀、用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问题。 对，刚才呢，咱们说到了醋在烹饪里边的几个小作用，陈静老师给结束在了催熟的那一部分。 对， 家里熬粥啊， 啊， 动一下，然后搁到锅里啪一下， 我天， 爆米花！ 你们家每天有200多人吃早点是吗？ 啪一下，全楼的人们都来吧，自己带着咸菜，我们家熬粥。是吧，就是催熟快。 你家是庙里啊，舍粥的呀， 家才是庙里。不要 说说谁说他没头， 不要侮辱人家， 谁说他没头发， 不要侮辱人家庙， 还真是啊。 来我们说说其他的作用 啊， 老师还有什么作用？除了催熟， 催熟防腐防黑嘛。防腐还有一种就是 防黑，这个我觉得站不住脚 啊。 醋本身就是黑的 哦， 你可以用白醋啊， 还怎么防黑？ 哦， 用白醋， 白醋就白嘛。 好。这么简单吗？ 气死我了。 好的啊，用白醋防黑。 嗯，然后我们刚才都说过了一遍了，就说它的去腥的作用，去膻的作用，又香的作用，然后引甜的作用，醋熟的作用，防腐作用，还有一些像起花的作用。 起花是什么意思？ 就拿豆浆加一点醋，白醋，然后呢一滴就可以，好比说三百 cc 加一滴白醋，其实它的会防腐一点，就是在豆浆里的会起一点调节作用，加一点糖挺好喝的，也是一种作用。好，这是我们说过的。还有一个就是熬汁的作用，其实在家里头还有不光是在烹饪里头能做一些窍门，其实你自己在家里头可能为一些工具啊，怕上锈啊、起锈啊，白醋都可能起作用，醋都能有一些作用。好比说，像家里用的手布，你加一滴洗涤灵，加点白醋，加热水浇上去，浸泡个10分钟，它会 除菌、除异味、 除异味，就有很多的效果。挺有意思的。 好， 这我们原来都试过。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呀？像那个白醋，搁在那个。加一点点那个去污粉，你擦一些小银饰，它也能起上很多作用，一点点白醋也能咬着很起作用。 厉害了， 然后 咱哥哈， 已经从厨房走到了首饰店， 我又来了。还 还有一些勺，好比说钢勺或者银勺，它会加一点点白醋， 嗯， 加一点那个去污粉，也可以擦得特别亮。出来可有擦干净，直接收藏去掉水分那种，因为只有白醋它会挥发， 嗯， 所以它不会遗留下很多东西，尤其手印什么的， 嗯， 哎，白醋能起了很多作用， 嗯， 还有一些像有一次家里下水坏了堵了 啊，对对对， 你可以拿醋， 嗯， 但是有点贵， 是因为水垢堵的吗？ 不是水垢， 酸碱中和，还有就是 它一点是小脏东西，嗯，或者是叶子、菜叶子什么的，给那卡那儿了， 了是不是？ 对，你就拿醋给它腐蚀。 这个我一点都不相信， 嗯， 这个就跟若干年前， 嗯， 那时候你这大家当玩笑听，卡刺儿了， 哦， 卡刺儿里边给软化， 含口醋啊，是不是含口醋那个软化了就下去了？我心说拿醋把那个骨头给腐蚀了，那得腐蚀到哪年去？ 我告诉你一声，吃一勺冰激凌 真就能下去。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因为你嗓子是热的， 哦， 它扎里头会肿， 哦， 你加一冰激凌突然间嗓子就收缩了， 哦， 它能给它挤出来。 哦， 哦，真的呀， 就一勺冰激凌 真能挤出来， 真能挤出来。我原来就这么， 不会原来是扎在一面一挤穿了 不会不会， 又不是咽下一大馒头，不会 一下就给它挤出来了， 嗯， 有一次我去医院正好别的这些刺儿， 大夫说不用挂号了，去边上给我买根冰棍， 踏踏实实的，我看不见他，正好在一拐弯角上呢， 哦， 因为他是吃个冰块或者冰激凌赶紧的， 嗯， 就能给挤出来， 哦， 含着他这震的在这儿， 哦， 你别咽， 就含 在 含在 含在这儿， 哦， 他自己就收缩了，扑腾自己就顺着下去， 哦， 哎，这是一招，这一招咱就记好了，扎了鱼刺儿咱们就含着冰块或者冰激凌， 嗯，因为你要真的是醋的话， 嗯， 你知道那洗牙哪里很难受的， 哦， 他特别难受， 所以你说 你含一口醋很难受的， 是谁发明的？ 嗯， 太缺德了， 谁 含一口醋让人说把这鱼刺给腐蚀了？我原来的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啊， 这我告诉你 做不到，因为我们的醋的含量，嗯，你要搁口腔里头有点咬白了， 哦， 咬白了你想到这儿你得多费劲啊， 真的， 对对对， 而且你无法保持在这个， 它能留下去， 对，你可能牙都腐蚀了然后这个刺儿还很坚定是吧？ 哎，但是啊，说在这个怎么叫去垢方面啊，还有一招， 嗯， 就是一个是去水碱， 嗯， 还有就是之前有朋友跟我们推荐，我试了一下还真管用，就是咱们家里边淋浴房里边有那个淋浴的喷头嘛， 头， 哎，那个喷头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水垢， 哦， 平时呢咱们也不会去清理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白白的特别难看， 哦， 又没法刷，不好刷，嗯，你就拿一个大的盆儿一样的东西 泡上醋， 对，倒一瓶醋进去以后把那个喷头你就直接放在里边泡那么一两个小时，立马自动就溶解了， 哦， 然后一水一冲完事 呀，那再 特别简单， 结合上刚才庆哥说的那个醋的另一个功效， 什么 防黑 啊？ 以后用这个喷头洗出来的澡，那就洗完浑身都白了， 肤白貌美啊！ 真的， 您 这招在你身上，我觉得尤其适合磊磊。以后你就摘掉了黑胖子这个帽子，变成了一个 白胖子是吧？ 你和夏明就可以并称 四喜丸子 二胖文工团。怎么样？ 可以，可以， 啊， 可以试试， 啊， 试试， 啊。 我也劝他们家换一个就行。 但是你说那个， 啊， 我原来试过，真的那个醋味啊，洗澡好长时间都能闻到。 啊，你还真试过呀？ 是不是庆哥？ 他两码事， 啊， 因为什么呀？他对不锈钢是一个特好的， 嗯， 因为我们原来，在厨房里头，有时候真的是死角， 嗯， 搞不干净怎么办？就是白醋。 哦。 白醋是最方便的， 嗯， 只要你给它烧热一个温度到50度的时候，拿那勺，对，直接一浇，搅上去，10分钟之后你再一冲就下来。 哦， 醋咬人，咬的东西太狠了。 哦， 是是， 看 看，你看看，还有吗？咱庆哥还有没有补充的？ 其实醋还能起一个特小的作用。 什么？ 好比说，你要去清洗的小东西， 嗯， 它搁在一起的时候，你加一滴醋，加一点盐，它就马上就会。泡起了泡了， 嗯， 它会去掉很多污气，尤其是长时间的瓷器的茶锈。 哦， 就是拿醋，这是最管用的， 嗯， 比去污粉都管用。因为去污粉你要长时间冲， 嗯， 醋是跟水能溶解， 嗯， 就几分钟之后就完， 嗯。 原来我们那时候拿那个水杯，他们很多客人拿喝重红茶会拿玻璃杯喝， 嗯， 就是说串着喝， 嗯， 串着喝完时间长了之后，它哦，就两个小时马上 茶垢 就上去了， 嗯， 你就点滴醋完直接。一捋，拿温水一泡，10分钟， 就基本上就干净。 酸碱平衡 真好，真好。我学了好多招今天哈、 剩着一点时间，我们问一点烹饪方面的问题吧。 教教大家做菜，咱们先进段广告，回来马上给您解决问题。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来，我们赶紧问问烹饪方面的问题啊！陈大厨来了吗？ 哎、说 这儿丁丁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做醋溜白菜用什么醋比较好呢？” 一定是香醋好一点。 嗯， 香醋跟米醋的混合，因为米醋是往前飘的， 嗯， 那个香醋是往下沉的， 嗯， 这么着的颜色里头呢，就淡淡的，比加酱油好看。 有、 哦、醋溜白菜一定是这样，但是后烹一定是后烹。打芡之前下一部分，然后临出锅再下一部分，这是最合理的，因为这么着醋溜白菜里头里外都是味道。你要是最后加呢，就会有问题，因为白菜里头水分多，就给它挤出去了。 嗯， 一定要分两次下，分两次下。 哦嗯，哎，我就这问题，我再多问一句，因为我特别爱吃醋烹土豆丝儿，但是我总感觉呢，那个醋味儿啊，不，要是我真是倒多了呢，想要这个醋味儿的话，那肯定就过了。但是呢，要是按我正常剂量倒进去呢，又觉得那个味儿不够， 醋香不足。 对啊，咸味儿占主导，您说怎么处理一下？ 怎么回事，陈青老师？ 其实最好是不用米醋，因为米醋稀。 哦、 你加一点点陈醋跟那个香醋，它可能就会浓稠会很多，但是可能不会像我们传统里的那么干净。 嗯， 就是炒的它，因为它带点颜色。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醋烹土豆丝稍微滴点老抽，我们家酱油那种感觉。其实你就加点醋就行，加点盐就行，基本上能烹出来是两种。二一个醋不能先下， 嗯， 因为醋溜白那个醋烹土豆丝，你先下的淀粉物质。醋就把淀粉物质给咬出来，它就糊锅了。 嗯， 所以为什么醋一定后下，分两次下，炒点上下完醋之后已经成熟了再炒、嗯、在家里的炒菜尤其土豆丝千万别一锅炒。 嗯， 为什么？先做锅水，把土豆丝冲干净了，冲透了淀粉，冲透，拿水浇的一遍就变成五成熟了。 哎， 从五成熟里快炒再加醋，它就不会塌那么厉害。 嗯， 你也从头开始炒这丝，一会儿就粘了，就变成酱了。 对， 完了你再加醋又分了，又粉了，再加醋又粉了，它出不来那种。这种醋是什么？干干净净，利利落落，醋在前，盐在后。 嗯， 脆香，完了有香油味儿，极了。这种感觉， 对， 才是那种好吃的感觉。 好，学到了吗，蕾蕾？ 嗯，学到了，学到了，回去就试试。哦、你看我饿这劲儿。都已经迷瞪了，我都 饿迷了。 来，咱们那个鸡翅， 嗯， 问了一个问题，说让陈老师给说一下，我做的三文鱼为什么那么腥呢？怎么能做得好一点呢？ 三文鱼怎么做不腥？ 对， 三文鱼 啊，三文鱼排，三文 鱼排吧， 鱼排， 你拿柠檬加海盐先腌它一下。 哦， 海盐一定要有海盐腌，然后腌完了之后，完了打一点淀粉去煎。这样里头的味道就不会腥。 为什么非得用海盐？我们家普通的那种低盐盐就不行吗？ 不行、 哦、 因为三文鱼太肥腻，油的脂油太高、 嗯、 一定海盐是粗颗粒的、 嗯、 而且它矿物质的含量多，我们的碘盐会就是缺乏这个、 嗯、 而且还细，而且呢柠檬酸不够的话它就不行。为什么不能加醋？一定加柠檬，柠檬是没有痕迹的、 嗯、 你煞完了之后，它那个醋进去之后，它是清香味的。 嗯， 因为你使白醋一下就渗进去了。 嗯， 它那是挥发的，这么着它的腥味不会。再加一点点，一点点黑胡椒。 嗯， 这完全就把那份儿给盖上了。 哦， 完了，在西餐里头做三文鱼，一定加白葡萄酒。 嗯， 因为 它是白的 白肉， 白肉，这么着它的香味起味包括你的汁酱味完全就不同了，它就上了一个台阶，你要是点盐一下就把它拉下来，因为它那个味道没达到不了那个醇香的高度。 嗯嗯，这边还有问的啊，这个嘉兴问说，老陈醋是不是宁化府的老陈醋最好，还是说别的地儿的呀？ 其实陈醋里头分好几类，宁化也是一类型，它并不是说非得在这个地区里头各个村镇它都有自己的醋的香气，他们都算一个类型，他们只是算一个类型，只要是那个类型就好。其实山西，我们国家山西也有更贵的那个醋的醇浆，卖的也很贵，就比意大利那可能还贵，但只不过就是我们需求量太大，这个打开了基本上两年就给我们吃了，连底儿都没了，你知道吗？所以不能打开，你知道吗？最后连根都找不着了，被给我们刨的。 哦，而且我听说好像人山西人啊，每家每户自己做醋，每户做出那个老陈醋的味道都不一样。你要真爱吃醋，你可以多逛逛，多买点，多尝尝。 这跟人家意大利那边那个摩德纳米醋的感觉也很像， 是一样吧？ 他家家户户， 家家户户那个气候都会去囤一些醋，但是果浆类的醋按年算算的话，那几乎都拉稠。我们原来吃过一次。2008年的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拉丝儿了是吗？ 对，已经拉丝儿了。 哎， 这种果金醋拉丝儿，它完全不一样。它对食物的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就是需要拉丝儿那种，我们都是浓稠，颜色深。但是国外的品相是为什么它要稠？它真的是起浆了，果胶性已经全出来了之后，它蘸一些东西会好吃。尤其好比说，你真的拿意大利醋去解一些特别油腻的菜的时候，它的果香味是完全附在你特别热的材料上之后，它出的香味是另一种开胃方式，它跟我们那个湿度的开胃方式不一样。跟磊哥说我拿一锅那个哥乐山辣子鸡，太辣又麻，我涮一下醋，就完了。我媳妇儿说真好吃，为什么？醋涮一切呀，它不没别的味儿，它就 醋好吃，好 吗？混合了。 人家丽丽还说呢，还是感觉天津的独流老醋特别好吃。 哦，这个我就 这都是属于北方的地方性极强的东西。好比说，你像胶东里头也有醋，他们只是做自己的那个小海鲜，那往上拎的那种，它也是一种独套的东西。我们咱在山东吃过水煎包，它那个醋的香方式香气就跟我们原来常见的都不一样。 哎， 它那个混合型水煎包出来大包子，半发面大包子煎里的有馅，出这锅开面团全起了，咔砍完了，撒把葱花拎上那醋，它完全就概念就已经超脱了。它那个醋已经把它那个馅儿都给泡起来，那种感觉你吃也哗一口，又是醋香味又是动物脂的味道，完了加发面那种硬开全都起来，这种清香的蒜那个小葱那味道，它已经起了决定性的提香味了。它并不是说地方的东西它就是适合一点，但是它出去吃小海鲜就没法吃。你只能在山东这角儿做这种煎包子。 对，他们这种好多的地方性食材一定要到地方上吃人家的地方性的食品，配起来有时候你才能体会出那个东西好。 对， 包括我那个去年还前年去过那个熊丽他们老家陕西那边，吃他们那个饸饹面，人家那桌上搁的是柿子醋。 哦，果醋也算果醋类。 哎，这果醋吧，你在咱们这边用的其实挺少的。你在那个地方，你吃人那一大碗那面呢，浇上一点那个柿子醋呢，你感觉合味， 它那层次又是， 哎， 又打开了。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些，我们哪儿哪儿醋好，可能还是要当地和人家的当地的食材配在一起，才能相得益彰。 对对对， 还是应该多出去看看，多出去玩一玩， 多出去走走。好比说，你看我们现在店里卖的就是葱油拌面，它其实我们没法把醋揉进去，因为揉进之后它会破坏酱油跟油的问题。 对， 其实那个醋真的就加一滴，完全的味道起形性全不一样了，因为它那温度正好，面条正好是50来度，你加上那醋那种清香味，再拌完那个挂壁的面条那种感觉，完再有葱油，再有虾干那种感觉，你吃起来那种开胃的前期那种味道，跟你吃的味道那种融合在一起，它就是。但是你离开那地方，你说你给我拿再来一葱油拌面，它没有这种酱油了，它就 衣服不了了， 哎， 他这醋就衣服不了。其实我们醋也是被勾过的， 嗯， 但是酱油也是被勾过的，说葱油也被勾过，才能出现这个奇妙的这种完形。 哎， 它并不是说面条是说多特殊，其实就在调料上的。再做一些东西， 一点点的小改变， 是是是， 一滴醋就让这个东西 解决了很多， 非常香啊！就是陈婷老师最喜欢的一种调料，叫一滴香。 好吧， 醋蘸一切，我 叫孙涛牌一滴香。 得嘞，非常感谢陈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那么多那么多。今天又是周末，回去咱买点醋，买点蒜。向涛哥学习， 吃饺子， 独头蒜 是 泡上。哎呦，你到时候春节的时候多香啊！ 按那个今天陈婷老师的话说， 嗯， 甜食 啊 也可以， 是是是， 买块 cheese cake 也可以， 对不对？ 可以 啊，真 怎么糟践怎么来是吧？还怕弄不砸吗？是不是？ 找我给你买毛裤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睡觉醒来登天塔，欧巴的风刮了雨下了都没再怕，雷劈了天上的鸡毛真好刮，干杯了兄弟一起开吧！啦啦啦啦，准备要过年了，新年了，抬头挺胸甩一甩头发。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四处留言刷一刷，吃瓜啃爆米花。亲爱的宝贝儿，快抱抱抱一下，白头的风大雨大，心情就快爆炸。陪着你聊聊八卦，说说谁谁的闲话，装病我躺在家。相信今年一定要比去年更好，你说OK 吗？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